扮埋对眼，佢望都唔敢望。 嗯， 当然系尖叫啦，但佢就眯埋眼一路震，就谂住佢话：你唔好搞我，你唔好搞我啦。咁佢隔咗好耐咧，佢终于瞓着咗。到听朝咧，起身当然冇咗件事啦，但佢从来冇再将呢件事讲过俾任何人听。嗯、OK， 我哋向前行咯，那个时间。嗰、那个讲緊係差唔多99年左右嘅事啦。我哋去到而家10年后嘅2009年，我嘅呢个女仔朋友呢就继续喺温哥华住嘅。讲咗喺温哥华啦。咁佢就同好多唔同嘅朋友识咗啦。有一次呢就食完饭，有个男仔嘅朋友就喂你冇车呀、啊、我车你返屋企呀，佢话好啊好啊。今日坐住架车呢就一路揸緊返佢嘅新屋企嘅时候呢，就咁啱经过咗嗰条街。咁我嗰个女仔朋友个亲戚呢当然就望佢嗰间屋嗰度啦。个朋友就咦你做咩望佢嗰间屋啊， 嗯。 咁我旧时喺嗰度住㗎。佢吓咁巧。喂我细个都喺嗰住㗎喎。佢吓咁啱点会啊，我细个喺嗰度大㗎。佢话你几时啊，我92年到即係97年嗰啲啦。佢喂我92年之前喺嗰度，我出世喺度住㗎喎。 即 係 接住。 接住嘅、嗯。但就係我喺我嗰个亲戚朋友之前住。 是 我话咁、哦、大家继续开车冇咩讲啦。等咗一阵就嚟啦， 嗯， 个男仔朋友终于就问佢：喂，其实你有冇喺嗰度见过啲咩嘢啊？咁当其时第一次咁问咧，我个女仔朋友就好决绝咁样，因为佢唔想讲嗰件事咧，就话冇啊冇啊，你唔好问啦。咁但系都好明显又系有啲嘢噶啦。咁大家就好啦，咁唔讲呢个话题啦。咁但系之后嗰几个月咧，其实都经过咗嗰间屋两三次，到第四次嘅时候咧，终于忍唔住啦。嗰、那个男仔朋友再问多佢一次。咁我嗰个女仔嘅亲戚就问佢，佢话不如你讲先啦，你发生咗啲咩事。佢话好啦。咁、那个男仔朋友就讲啦，嗰间屋由细我哋喺嗰度出世嘅。自从我有意识开始呢，晚晚基本上一个礼拜五六日到呢就走唔开呢，都会发同一个噩梦。就喺楼上一入门口之后呢，有一个楼梯对住。佢就会有张床浮起嚟，冲住嗰个楼梯咁冲落去入喺间房度。 嗱，梦境啊， 梦境啊， 系 撞入去，然后佢会吓醒咗嘅。 O、 okay. K， 而对住嗰间房咧，其实而家已经唔存在。嗰、那个女仔听到佢就话：，但系嗰间房唔存在、啊。佢话而家咪封咗，佢有埲墙封咗，好好地一间屋点会封咗嗰间房嘅？嗱，呢个问题第一啦。 咁边个封嘅咧？ 唔知 哦， 但系封咗。 但佢接住 嘅、 哦， 接住嘅。但系之后咧，有人嗰间房系封咗嘅。 系 O K。Okay.跟住啦，佢哋就话两兄弟呢就好鍾意嗰个男仔朋友仲有个兄弟、 啊、 就好鍾意喺地库，即係我住嗰间房嗰个位置嗰头啊、 嗯、 就喺嗰度玩嘅。咁佢哋嗰啲客厅啲小朋友鍾意喺啲梳化度跑嚟跑去啊，跳嚟跳去啊，影下相啊咁㗎啦。佢哋就话有一次喺嗰度玩相机、 嗯、 当时仲系要嗰啲即係影完仲要晒嘅嗰啲傻瓜机啊。影完相之后佢哋晒返出嚟。个阿妈晒咗就抌低劈相去上去煮饭啦。咁佢哋两兄弟打开劈相喺度睇呢，就发觉其中一张好不妙。 嗯。 喺嗰个嘅楼下嘅客厅嗰度呢，零零舍舍多咗一个好似好旧式嘅一个烫衫板喺度。 即係冇嘅现实生活。 冇嘅现实生活。係就咁一个厅嚟嘅啫。而喺个烫衫板上面呢，係有个头位度嘅。大家有少少毛管动啊、okay. 我自己都毛管动緊。佢就叫个阿妈落嚟睇啦。咁、大家 Chinese 嘅妈咪你知㗎啦。冇啊冇啊，边度有啲咁嘅嘢，就搣烂晒张相抌咗佢就算啦。咁、我妈唔信嘅，但都知㗎啦。直至到几时先搬走呢，就两件事。第一就係楼下玩緊呢，无端端好似有士兵百几个马匹喺楼上跑过咁嘅声啊。并零不浪声，佢哋跑到上楼上係冇人嘅。第二次就喺楼下佢哋玩紧，佢阿妈落嚟同佢哋讲：，喂，你两兄弟唔好咁嘈得唔得？佢哋话：我哋冇嘈啊，我哋喺度坐咗喺度睇紧书。 嗯， 跟住喺佢阿妈面前咧，有一对物就飞过佢眼前，而嗰次佢阿妈冇得抵赖，大家就搬走咗啦。讲到呢度，我个女仔嘅亲戚就问佢：，我想问下你，嗰、那个烫衫板上面嘅头系咩样嘅？嗰、那个男系啦。 不如我哋俾一两分钟大家 思索一下，大家谂下， 应该谂到啲契机嘅。我哋翻嚟见。 恐怖热事，潘少聪 1834997，1834997。 一齐响应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是18至35岁，拥有年轻新思维，欢迎你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你的创新建议，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9月10日截止报名，上 hyab.gov.hk 睇睇。 夜晚11:35，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酷热，而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2%。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恭贺山城广播33周年。本院致力提供创新和具特色的课程，满足不同进修人士的学习和增值需要。 诗歌不单止在教堂才可以听到的，将诗歌加入流行音乐元素，同埋填上大家都有共鸣嘅歌词，一样可以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为你介绍唔同风格嘅基督教歌曲之余，仲会讲解创作背后嘅故事，介绍你欣赏同认识一首又一首嘅诗歌，以及邀请艺人及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 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至10点，新城资讯台。 今集嘉宾艺人李碧琪。节目由护肤更有效嘅 Fanco 赞助。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小聪1834997。 今晚嘉宾仍然有阿姜文杰啦，哇！头先呢一件事，虽然我之前听过，但我好多时系唔记得咗嘢啦。咁再听咧都觉得坚。 系啊，呢件事我都次讲起都毛管动，因为我细个真系瞓嗰间房嘅。 系咯， 系啊。 好啦，而家讲紧个头啦， 我哋带一带翻大家嗰件事先啊。两兄弟喺楼下曾经就影过一张相。张相影咗出嚟咧，系一个即系冇呢一样嘢嘅位置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古老嘅一块唐山板，上边就有个人头嘅。咁我嗰个女仔嘅朋友就问佢，究竟嗰个人头系咩样啦？个两兄弟就话啦，系瞪到只眼好大，有胡须，皮肤黑黑嘅一个人头。即系话咧。我嗰个女仔朋友啦，佢喺张床度瞓喺度，拧过去望住佢嘅嗰个头咧，系一模一样嘅。 冇睇错啦， 冇错， 即系佢十年嚟都仲喺度啦。 冇错，而大家其实考究紧嘅咧，如果你估嗰件事系点样发生咧，都唔难去明白嘅。因为加拿大咧，其实旧时咧就系处于呢个印第安人佢哋嘅地方嚟噶啦。咁当时咧就成日发生好多嘅大厮杀嘅，咁啊当然系会千兵万马爬即系骑马啦年代。可能会斩头啦，可能会有好多呢啲嘢发生啦。咁所以嗰个究竟系唔系一个皮肤黑黑又有须嘅印第安人，而有佢嘅亡灵啦，仲喺嗰度嗰间屋嗰度，想话俾人听佢俾人斩咗个头咧？嗱，呢啲都系我哋以上自己设计嘅一啲故仔啦。咁但系会唔会系咁咧？就真系冇人知嘅。 但又好合逻辑咯， 好合逻辑。嗰间屋咧，亦都之后即系我嘅朋友搬走咗之后咧。卖咗好几年咧，系卖唔到啦。呢啲真实嘅事嚟噶，卖咗好几年都卖唔到啦。之后嗰间屋系当然拆咗啦。拆完之后咧，起屋其实加拿大好快嘅，通常1年到又已经起咗好咗，因为你知木造嘅啫嘛，佢哋啲屋啊。 嗰个地盘呢其实系起咗两三年。而起到中间呢我哋试过有人揸过去呢睇过啦。喺四方八面个地盘唔同嘅位置呢都摆咗唔同宗教嘅一啲嘢喺度嘅。有啲十字架啦，有啲嘅佛教嘅嘢啦，有啲嘅嗰啲镜啊，有啲系唔同嘅摆设啊。而亦都转咗好几次嘅装修公司。所以嗰间屋嘅位置应该系好难开工。 咁周边呢有沒有 周边又冇听过有啲咩嘢，但係唯独系嗰间屋呢，但而家其实间屋已经系起咗间新屋喺度㗎啦。而新住入去嘅人究竟食唔食得住呢，呢个就我哋冇任何嘅认知或者估计啦之后。 哇，有冇可以而家喺加拿大朋友听緊呢， 如果加拿大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如果估到喺 Granville 街同埋四十几啦，我唔讲系几多啦。但系温哥华嘅所谓鬼屋啦，就唔知呢间啦。旧时喺东区嗰度亦都有一间咧，系比较高少少位置噶啦。嗰间屋就我记得嗰阵时候，江湖传闻系直情邪到系有一班嘅和尚系要入咗去做法事嘅，但系佢哋都呕住咁出翻嚟嘅，即系直情系搞唔掂嘅嗰间屋吓。咁究竟嗰间屋点又系冇人知嘅？ 嗰个系咪又系话要真系攞嚟做宗教嘅场所？ 好多人讲过嘅，系咯，有少少似我哋香港系咪有一栋政府大楼旧时都试过一啲咁嘅嘢？即系可能嗰啲位置系经历咗好多嘢啦，只可以咁讲。 系，但你讲紧嗰间屋有几大呢？ 你讲紧系 头先嗰间， 即系我亲戚嘅嗰间啦。嗰间咧就冇二楼嘅，系一楼连地牢啦。咁啊加埋都我谂两千尺到啦，一间屋。 嗱，两千尺我觉唔算好大啊。 系，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地方系属于一啲咁样嘅战争区啊，即系死咁多人，咁其实唔止呢间屋嘅， 可能唔止。 其实周边其他屋都有机会发生呢啲事。 嗱，呢啲咁样嘅事，其实香港我都听过有啦。即系旧时我都识得几个朋友系有即系开咗眼嘅，佢哋都睇到嘅。咁每逢鬼节咧，香港某一条街，我又系唔讲名啦，唔好吓亲大家啦。就有斜路比较多，有个小山丘咁样嘅吓。咁我细个都住嗰头嘅，喺个医院附近嘅吓。嗰度原来旧时系啲军营嘅，即系军人嘅一啲墓地嚟嘅。但系之后已经系起晒楼噶啦。咁每次我哋而家呢啲月份咧，即系我嗰个朋友都话系，其实成条街夜晚系好似有好多人喺度行紧夜市咁，但系其实冇人嘅。 哦， 系啊，即系佢睇得好清楚，系好多呢啲。 有冇话军人咁啊？有 咁佢又冇讲到呢啲吓，但系我都信呢啲朋友讲嘅说话嘅。 喂，讲到鬼月而家仲系噶嘛？ 系嘅，系嘅。 其实你今日上嚟已经系背负咗屋企嘅咩话？违反咗屋企嘅一啲禁令噶嘛？ 嗱，我哋翻到嚟香港啦，我哋继续翻我哋第一 part 嘅故事，即系讲翻我哋 Mira Elton 嘅呢一个故事嘅 part two。因为我哋翻嚟香港，喺我移民之前咧，带到去啱啱呢一间屋吓，即系我讲紧阿医院附近嗰间屋。我哋移民之前呢，我媽咪就有一晚呢，佢疑似就睇到一个灵体嘅。但佢从来都冇讲过係发生咩事，因为佢冇见到呢啲嘢嘅。咁但係佢见到之后呢，佢冇出个声。咁但係呢，好多好多年后佢就撞返呢个 Auntie 啦，我哋大个咗㗎啦，嗰时候十几年后喺温哥华。嗰、那个 Auntie 就咁啱攞咗封即系一张相出嚟，就话啊呢、這个就系嗰阵时候啊，你好锡你嗰个哥哥啊，即系佢就系 Elton 啊咁样。我睇哇好靓仔嗰阵时候咁，咁我妈睇到张相佢都吓亲，其实嗰下系啦。咁佢就之后翻屋企先同我讲翻嘅。咁佢就话嗰张相个男仔个样系咪鬼鬼地啊咁样。我话系啊，咁佢系咪鬼鬼地啊？哦系啊，好似系一个白人嘅 mix 嚟嘅，系咪？咁佢就话原来就系我哋移民之前喺间屋度佢见到嘅嗰个就系佢。 哦，正见过啊！ 所以系移民之前有机会咧，佢系过嚟可能 say 个 bye 定系咩咁样，即系总之系有啲咁样嘅事发生过嘅。所以呢一个嘅哥哥嘅呢一个人啊，即系我一路都当佢系我嘅。即系守护神咁样嘅一个物体。 你有冇拜过佢啊？ 我冇拜过佢，从来。 有冇谂过咧？ 我冇问过呢个问题，佢喺边度啊？呢啲我都冇，我甚至连一张相我好似都冇嘅。但系可能细细个我就 即系我唔知嗰段关系，即系我爸爸好锡佢，我先出世嘅、嗯，所以我都当佢半个哥哥啦。咁佢如果要守护我嘅话，都好正常啊。 系， 所以点解今次见到即系遇到我哋剧组嘅 Elton， 我都好锡佢啦。 但如果佢一路守护你，即系佢可能冇翻到家乡喎。 我唔知啊，希望我做咁多即系吓、即系咁多曳嘅事，希望佢唔会嬲。 咦，咁唔系？如果我推断翻，因为一阵间啊 Benji 仲会讲其他啲屋企嘅个案 系。 咁有冇可能系佢令到你屋企有呢啲嘢发生啊？ 我真系唔知道 嗱、啊，因为我冇听过你讲 Elton 呢个件事噶嘛，从来今次我第一次听嘅。咁你只系讲咗中间嗰啲事件。 我相信我而家将会讲嘅关于香港嘅故事就未必同佢有关嘅。系、okay, 啦，我哋翻到嚟香港， 好翻嚟香港先。 咁啊，承接住我哋而家拍紧一套V 字台嘅剧集啦。咁、之前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就有份监制同埋做音乐同埋做动画又演出嘅一套剧啦，就叫做心灵师啦。而家播完噶啦，就唔系卖广告。咁呢一套剧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精神病患者嘅。咁因为我同我嘅拍档啦曹振豪啦，咁我哋就搞好多音乐上面嘅工作啊，我哋要做配乐。咁其实嗰次呢我哋做配乐都颇为吃力㗎，因为我哋嘅除咗面头嗰阵钢琴，我要好多谢曹振豪，即係大家度咗好多好负能量嘅一啲 chord 出嚟去弹之外呢，其实配乐有分好多其他嘅乐器㗎嘛。我哋就用咗好多研究喺网上面啦，有好多嘅声效上边嘅嘢呢去做嗰啲嘅配乐嘅。咁呢啲嘅歌曲呢，其他嘅嗰啲嘢有啲係电子嘅一啲电流声啦。大家而家听到嘅都系近似嘅感觉啦。咁但係有一啲嘅 frequency 呢，拉铁嘅声啊，呢啲嘅声啊，电嘅声啊，水嘅声啊，风嘅声啊，只要嗰个 frequency， 即係嗰个叫做咩中文 频率 啊，係令到人会毛管动或者令到人不安嘅时候呢，我哋就用呢啲嚟做配乐啦。咁样仲未够，因为画面呢，我哋往往我剪片，我要将呢啲歌配落去配乐嘅时候，往往你知我哋呢啲人系半夜三更啫，做到四五点啊，咁一个人喺间房度又唔系好多灯咁样去做呢啲配乐。咁有一晚啊，我哋讲紧，我就咁啱剪紧阿安莹姐姐陈安莹啊，佢就喺个医院度就喺度喊紧嘅，叫苦连天，因为个老公嘅角色就走咗。咁当然係嗌緊嗰啲对白，大家都估到係咩啦，呢个月份我哋唔讲咁多啦。咁好惨呀，佢演得好好嘅。咁嗰一刻呢，我就望住嗰个画面，一路将嗰个配乐塞落去，一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做呢一个动作。跟住无端端呢有啲事发生咗。介绍返呀，我好鍾意玩具嘅。我间房咧一个细细个嘅 studio， 我四面八方咧都系加埋有400多个玩具啦，我相信 好夸张， 全部同我手掌一样咁大啦，咁啊好多都系啲即系凶神恶煞嘅一啲揸住剑啊，即系嗰啲咁样嘅 figure 咁，无端端 pop 一声喺我眼角，我见到右手边有个 figure 跌出落嚟呢，其实就唔奇嘅。咁大家如果有 figure 嘅都知道 figure 係有即係啲玩具啦，有关节㗎嘛。咁香港比较潮湿啦。唔奇嘅，因为脚踭嗰陣时候有啲会松咗啦。咁跌咗落嚟又唔奇。啊，又或者有陣时喺四脚蛇啊、曱甴啊， 撞唔稳咁囉。 摆唔稳都会跌啦。咁我執起咗隻玩具，我望一望佢，咁唔諗啦。我就将佢放返上去个柜嘅同一个位置嗰度。咁我继续做嘢啦，我继续做配乐啊，但系我个脑里边有谂紧，咦唔系喎，呢只 figure 好似冇关节噶，哇咁就奇啦，因为嗰只 figure 企得好稳噶嘛，你知你无端端，譬如话你放一樽水喺度，咁你樽水唔会跌噶，你冇关节。冇嘢喐到㗎， 或者你冇喐过嘅。 我冇喐到㗎，直情係我后边另外一个柜上边嘅一隻 figure， 咁有啲咩原因嘅会跌呢，諗緊嘅时间就 pop 一声呀，再跌多次。 哇 ,ok。 咁我已经冇管动㗎啦嘛，即係系咪先剪緊片㗎啦嘛，已经嗰时4:00多咁。我望一望个 figure， 確实咗佢真系冇 嗰啲咁样嘅关节。 可唔可以形容下呢个 figure？ 呢个 figure 其实系一只漫画家叫 Alex Ross， 佢画出嚟嘅一只 Green Lantern 嘅一只 figure 啦，绿色嘅一个老人家嚟嘅，咁啊着住个盔甲，揸住把荧光剑嘅，冇咩恐怖嘅其实。佢、附近咧就有一个米高杰逊嘅 Thriller， 即系当年红色褛嘅嗰只咁样嘅恐怖样啦。亦都隔篱有一个 thinker， 即系嗰个叫思考家，系咪叫做一个雕塑啊？金铜像咁样嘅就喺度附近。啊，但系点解会跌呢只？我真系唔明啦。咁我嘅唔等佢跌第三次啦，大佬。 再跌，我谂你即刻搬屋 啦。咁啊，我即系放翻上去之际咧，我就熄电脑啦，个心就谂紧唔好搞我啦。咁我就熄机，我就出咗去开翻大个灯佢，入房冲凉瞓觉咁样啊。咁我哋就 part one 嘅呢个故事就完咗啦。 好啊， 咁 part two 嘅故事咧，讲唔讲啊？我哋 可以可以嚟埋先啦，可以嚟埋先。 part two 嘅故事咧 系有关噶嘛？ 系有关嘅，系有关嘅，连续落嘅。咁因为之后嗰日我都有啲惊。咁我个太太啦，佢嗰阵时就咁啱翻紧呢一个嘅化妆学校。咁化妆学校咁啱咧，就宁可信其有咧，就有一位同学咧，真系好有灵力噶吓、啊。咁佢真係好嘢喎，佢真係无端白事收工，佢就走埋喺我太太度。 嗯， 你知唔知你老公好似有啲事喎？ 哇、哦！突然间有一个咁嘅人出现， 突然间有个咁嘅人出现，佢话吓你咩意思？佢话你屋企好似有啲事啊？你介唔介意我同你讲多啲？我唔介意啊，因为真係寻日好似有啲事。佢话嗱，我唔讲咁多住、 嗯。 你如果惊嘅话咧，其实你最基本就做啲鼠尾草先啦。 是是 你翻去烧下啲鼠尾草先啦、 嗯 啊。多谢潘聪啦，成日送啲鼠尾草嘅喷雾俾我啦。 你啱用冇问题、 啊，好有用啊。 OK， 咁我就啊，翻到去听佢讲完之后，我都唔系好信啊。系好啦，俾你烧下鼠尾草啦。咁， 但系你冇得唔信、啊，无端端嗰个人。唔、知你屋企发生咩事，琴晚嘅啫嘛， 系啦系啦，咁我只可以信啦，算。咁我老婆就喺嗰度咧，就开始烧鼠尾草啦。咁啊，由我间房啊、个厅啊、厨房啊，咁最后就鼓起勇气就烧我间玩具房啦。咁佢烧完间玩具房焗完咧，我话有冇嘢？佢话冇咩。咁佢出翻嚟，咁喺我喺个门口嗰度望紧之际咧，我就见到啦。 嗯， 同一只玩具。 有跌 跌咗落嚟， 哇！ 日光日白喎，晏昼三点喎， 系啊，呢、這个恐怖啲喎。 咁我叫我老婆喂，你不如打俾个 friend， 究竟咩事？ 你问下佢咩事？ 系 咁啊！佢讲完之后，佢就叫我哋即刻影一影嗰个角落头嚟睇一睇。影咗俾佢之后咧，嗰、那个 friend 就话：嗱，首先你第一件事做嘅就系抌咗佢隔篱嘅两只 figure 先。我话吓，但系。跌嗰个系绿色嗰只，佢话嗰只冇事， 啊、 你抌咗隔篱嗰两只 figure 先。第一只就系米高杰逊嘅 Thriller 嗰只 figure，、 嗯、 第二只就系思考家只嗰个嘅 thinker 嘅嗰个铜像嘅 figure。 嗱、啊，有啲吊诡啊，件事 系啦，我冇问咩事， 啊、 总之佢话你抌咗先啦、 嗯， 好，我哋就抌咗嗰件事，抌完之后佢话嗱，我认真同你讲。有事嗰个位唔系淨系喺嗰度。 嗯。 佢话你可唔可以介意影一影你通往你嘅睡房嘅嗰个位。咁我就影俾佢啦。咁佢就讲啦。你嗰个位置呢你烧一烧间房先。咁我就去嗰个房嗰度啦我老婆就入咗去烧啦。烧完 ,sorry, 烧紧嘅时候喺房度我就企咗喺房门口嗰个 hallway 嗰度佢话有事嗰度我翘住手挨住喺埲墙度望。望望下呢我就向右手边踏咗一步我嗰时系冇着鞋㗎、 嗯。 我向右手边一踏嗰下我就即刻弹返起隻脚我就向下望咩事呢咁潘聪你明白唔着鞋呢人其实系大概都知道自己踩到啲乜嘢嘅。即系你隻脚你踩到铁啊隻狗啊你都知㗎嘛。我系好肯定我踩到隻脚趾嘅嗰下。 人嘅脚趾 人嘅脚趾。 系脚趾公嗰啲啊 ?something like that, 系脚趾公。咁我就即刻冇嘢嘅嗰度啊。咁我第一件事我就怀疑自己之际呢我就即刻行去客厅搵下我隻狗。两、 哦、 隻都喺客厅度瞓緊觉。 嗯。 唔喺嗰边嘅。 嗯。 咁我同我老婆讲，快啲打翻俾你个 friend。 咩事？ 同佢讲完咧，佢就话：哦，踩到添啊！哦，咁我同你讲啦，你烧一烧嗰度冇嘢嘅，烧完冇事噶啦。但你真系想知嘅话咧，嗰度有一高一矮系喺嗰度嘅， 就系、是、个 figure， 唔系，系喺正嗰个通往我睡房嘅嗰个位置嗰度。 哦， 有一高一矮喺嗰度，我就唔问落去啦。咁我就净系问佢烧完系咪就得噶啦？佢话你会 feel 到应该 OK 嘅。 嗯， 我哋之后嗰晚就冇事噶啦。之后嗰一日喺嗰个位置， 嗯， 从来都冇飞蛾。有两只飞蛾喺度， 哇！就系、是、代表住嗰两位、啊， 我唔知道代表啲咩啦。你有经验啦。 喂，你住嗰度要唔会系山边嚟？ 有山有海啦。 其实唔关事， 比较阴沉的， 真系唔关。 唔系嗰个位系阴沉嘅，系阴沉的。 佢要出现咧，系唔关山边啊，定城市啊？ 唔关事， 真系唔关事。 系啦， 我自己都领过， 但系我 feel 唔到有煞气嘅。 系 系啦， okay. 但系嗰个位置系。比较奇怪嘅， 咁我两只飞蛾咪自己飞走咗？ 之后唔知飞咗去边，唔见咗嘅， 真系唔见咗嘅， 唔见咗嘅，唔见咗嘅，冇错，系、啦。咁嗰个位就自此冇啲咩喺嗰个位置发生啦。但系第二啲位置咧，都有啲嘢发生过噶。 我好有好奇，想问下你呢、這个 friend 喎， 系 你太太个 friend， 系而家冇联络噶啦。 点解咧？ 冇联络噶啦。 呢、这个人咁劲， 佢无端端帮完我哋之后咧，嗰间化妆学校都唔喺度啦，已经 系咩？ 系啦，亦都冇再特别交朋友。我都好开心，佢冇联络我，即系冇事。 喂，但系呢个人好似保护咗，或者系 即系系噶， 突然间佢好似帮你解决咗呢个问题。 佢亦都冇要求要啲咩嘢，我哋好似佢咪封咗封利是俾佢定咩就系咁样啦。 咁佢太坚啦， 好多谢佢， 即系冇乜 好后生嘅就靓女嚟嘅， 系咪啊？ 系啊， 哇！呢啲人真系要识， 靓女嚟嘅，系啊。 喂，你可唔可以 WhatsApp 翻嚟啫？好缺嘉宾噶， 你明噶啦。 哎呀，呢啲嘢， 我哋之后嗰一 part 咧，可以继续我哋嘅故事，因为其实喺嗰个睡房啦， 系 同埋系啦，都有啲嘢发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好啦，嗱，咁一阵间翻嚟第二小时啊，咁依然有啊姜文杰啦，咁头先有保安啦，吓，即系冒死咁打嚟啦。我唔知而家有冇其他，譬如司机啊，揸的士啊。 系 喺公路上边，即系飞驰紧嗱，都飞驰紧唔好啦。当然啦，即系你拍低。 喂，呢、這个月份尤其是系咪先？真系我都有听过你节目，有啲师傅讲嘅嗰啲故事，其实我好中意听。老实讲， 系嘛？例如喺边 啊？我旧时听过嘅嗰啲师傅，咪就系即系接咗个人之后又冇咗啊嗰啲。喂，我前排上网又睇到有一个系讲紧日本嗰边海啸之后嘅嗰条片，唔知见定流。即系喺后座嗰度系睇到人上车，但系冇人上车嘅、 哦。 然后行下隧道系睇到有个女嘅模样出现咗，嗰条片都好见。 其实日本海啸之后系好多呢啲 好多 传出嚟嘅， 好多 系多嘅， 系 因为周围都有 cam， 仲问埋个师傅佢系咪走咗添，好似系有咁样嘅事。 好啦，咁各行各业朋友或者其实你而家净系屋企嘅啫，咁你今晚啊即系都想分享一下嘅说话咧，随时可以打嚟18349，我哋第二个钟头见。 我系罗兰姐，你而家听紧系恐怖热线 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咪 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哇，你啲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又紧致，整个人都后生晒。 啊，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咗啱嘅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嘅效果咯。 介绍俾我识啦，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1点至1点半，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